知晓我不能拒绝，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。今天到明天，新古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，北方地区将有4到6级大风，阵风可达7到8级。降温过后，北京、长春等多地最高气温或刷新今冬新低。最新安全报告显示，垃圾短信在双十一前后出现发送高峰期，电商平台及电商平台中的店铺商家是营销短信的主要发送者。业内人士建议通过手机拦截软件来进行标注，以减少垃圾短信的弹出。近日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将成为第二个对持普通护照免签的欧洲国家，两国有关部门完成批准程序后即可生效。而第一个对中国实行全面免签的欧洲国家是塞尔维亚。近日，由于印尼巴厘岛阿贡火山随时可能喷发，当局已下令火山10公里范围内的大约10万居民紧急疏散。当局还将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调到最高，并关闭岛上国际机场，近6万旅客受影响。2018年，北京公交新车将试点推广智能辅助安全预警系统。该系统可以在跟车距离过近、有行人经过等情况下主动报警提醒司机。近日，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等举办“供暖季我行动”主题宣传活动，同时正式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晒图有奖线上活动。花椒1218直播节大咖主播商演费高达60万，300名人气网红主播将集体亮相直播节与明星同台。其中，花椒知名主播刘云年收入1900万，列位身价榜第一名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主播云奇。今天是11月29号，星期三，马上就要步入12月了。此时此刻的你是怎样的心情呢？是不是感觉时间竟然过得如此之快？再快也不如天气变得快。快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最低气温预计-6度，最高气温在2度左右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转晴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6度到3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，只在3度左右。最近的天气呢，要注意防风、防火、防干燥。有听友之前问北京到底什么时候下雪，就目前来看呢，半个月内差不多没有雪。去年北京的初雪日期呢，是在11月29号。历史上北京最早现初雪的日期呢，是10月31号，最晚要到1月29号。所以呢，还是耐心等待吧。众所周知呢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在冬季容易感冒，而香菇中所含的多糖能提高人体免疫功能，所以呢，如果冬季常吃香菇，有利于增强人体免疫系统功能，不易发生感冒。一到这个时候，大家最关心的可能就是哪里可以玩雪，哪里可以滑雪。你可以去看看离市区比较近的奥森四季滑雪场，这里呢分为大众滑雪场、专业滑雪场、越野滑雪场，适合各类滑雪人群的滑雪道。而大兴区北京雪都滑雪场呢，娱乐项目也很多，有惊险刺激的雪圈道、雪地摩托道、儿童戏雪乐园，还有魔毯雪道运力，这里呢适合高中初级不同滑雪水平人群的选择。想要找个基本上全年都适宜旅行的地方，我想这就非马来西亚莫属了。在马来西亚旅游呢，基本上全年都适宜，白天虽然炎热，但是午后有阵雨，晚上会有季风吹拂，十分凉爽。关于马来西亚，你一定有这些想要了解。 马来西亚呢，被南中国海分为了西马和东马，那总共有13个州。西马的话呢，比较出名的是霹雳州、槟城州、马六甲州、吉打州等11个州，东马的话呢，就是沙拉州和沙拉越，另外大马呢还有3个联邦的直辖区，有首都吉隆坡、布城还有纳米。大马呢是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国家，终年炎热多雨，全年的气温变化波动还是比较小的，没有明显的四季之分。那现在我说一下美食。马来西亚呢有这种常见的美食，有尖蕊、乐沙还有沙爹。那首先我讲一下兰卡威的美食。首先推荐一个比较大众化的，就是 Papa Rich。像烤鸡肉串，还有椰浆饭配咖喱鸡，还是比较受大众欢迎的。那还有网红餐厅，比如说卓峰海鲜餐厅，强推呢就是奶油虎虾、菜香豆腐，还有咸蛋墨鱼等。还有 The Loaf Bakery and Bistro， 他推荐的就是-60度咖啡，还有本地的海鲜意面，还有大虾福建面等。那最后推荐的就是天天来肉骨茶海鲜餐馆，它的海鲜肉骨茶还有泰式柠檬蒸花汁也是比较受欢迎的。那说到吉隆坡的美食呢，首先雅罗街是强推，它是吉隆坡最为出名的夜街之一。这里只有大排档，也没有什么购物店，然后每天下午5点直至深夜，这里就会变成露天的美食街。而且呢，在吉隆坡你会品尝到几乎所有已知的马来餐，还有中餐，包括烧烤鱼、沙爹串、甜鸡腿炒面等。离雅罗街不远的10号胡同也可以尝试一下，因为食神蔡澜曾经高度赞赏过这个地方。这里面呢，这个每个楼层都是有各式各样的美食。那签证呢，它有2大类，有贴纸签还有电子签，有效期都是3个月。贴纸签的话是停留期是30天，它对照片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，需要的材料是2张白底的照片，还有你的护照。贴纸签可以去领事馆，大概3个工作日久左右就可以下签。那么电子签呢又分2种，有 e-visa 还有 entry。 e-visa 的话它的停留期是30天啊，原来是24小时可以出签的，然后根据那个官方通知，他说2017年5月1日起所有的批准和发放可能会需要48小时。那另一种呢就是免签证计划 entry， 它是可以及时出签的，但是它的要求也比较严格，是你只可以从中国大陆直飞往返马来西亚，或者是从新加坡、泰国、文莱转机进入大马，而且它也有9大入境关口。 马来西亚现在的天气呢在20度以上，不过近一周呢都在阴雨天里度过。想要前往的听友们不喜欢雨天的话，要避开这段时间了。今天的969报天气就到这里，您对今天推荐的景点还满意吗？请关注景点969微信公众号与我互动交流哦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着急用钱，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，还是待不下来，好困难呐！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，直接找顶呱呱。只要你有按揭房、自建房、按揭车、社保、公积金等等，都可以贷，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。 还有这种操作啊？怎么联系呢？ 拨打电话5251400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？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，城堡绿荫，洁白婚纱，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。圆梦热线010-8036-0997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今天969，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，恭喜你开启了新的一天。玻尿酸呢，对于爱美人士都不陌生，它被誉为上帝的粘土，但它呢，有时候并不像上帝那么仁慈。最近呢，一名女子在宁波一家美容医院呢，注射了玻尿酸，导致了嘴唇、鼻子发紫。而另一名女子则因注射玻尿酸差一点就失明，尽管如此，她依然受到爱美人士的疯狂追捧。鼻子不够挺，眼角有皱纹，嘴唇不丰满，额头不够饱满，通通都要拿玻尿酸来填满。但是业界人士表示呢，目前玻尿酸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、一定时间内提升面部年轻，并不能做到一劳永逸的效果。而注射玻尿酸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，因为一旦不小心将玻尿酸注入血管呢，他们就像沙子一样随血管流入到眼动脉，容易发生堵塞。爱美的听友们，在护理自己皮肤的同时，也要保证安全才对啊。 对你说大错的，我不是你那个什么，你想找的那个，就算我跟他同名同姓又如何。都说你大错的，怎么样过什么样？ 口气会不会软软的？你紧张的想哭，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？ 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，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 969，旅行者。 生活在那高楼林立的混凝土森林，过着三点一线的麻木生活，我们是需要一场旅行，找回时光里的梦想、自由和生活的激情。丽江呢，总是独得时光的后代，而泸沽湖则是丽江柔软时光里最美好的存在。无论你何时来，这里总有一种独特的美想让你留下来。泸沽湖的美没有喀纳斯湖的野性，没有青海湖的空灵， 而是呢自带着一种淡雅脱俗的名利和风高云淡的惬意，一切呢都美得恰到好处。这样美好的泸沽湖，无论呢是心有千结的少女，还是叱咤职场的白领，都会心生向往。及其之流呢，索绕回旋于秀峦奇峰之间，绿水平滑如镜，远山倒影，鸟语花香，诗意的田园风光让你流连忘返。或漓江泛舟，或漫步两江四湖，山水田园的美妙结合，有种让你一秒爱上的魔力。纯白的世界隔绝了尘世的喧哗，没有勾心斗角，没有车水马龙，只有童年的冰雪乐园和淳朴的乡村生活。来到这里，你会感到无比的放松，无比的自由。这里呢就是雪乡，你可以像当地人一样睡土炕、泡温泉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。你也可以像普通游客一样，在刺激的滑雪场展示飒爽英姿，或者呢去寻觅一处被遗忘的角落，赏雪景，吃冰棍，品尝东北乱炖。总之怎么来怎么开心。当你感觉到心累疲惫的时候，换上初老正时，不如来张家界走一走吧。世界最长的玻璃桥，飞渡天上人间的索道，还有什么比这里更惊险的大道呢？走一回张家界，一定会让你体验什么叫做心惊肉跳，什么叫做震撼自己。成年累月的处理工作上的琐事，很难的不对草原心生向往，而呼伦贝尔草原更像是生活的一味解药。来到这里呢，再紧张的神经都能立即松弛下来。青蓝天空下的云卷云舒，悠悠地咀嚼着多汁野草的绵羊群，赤马背上驰骋的黝黑少年，一望无际的青翠草原，一幅画卷呢也美得如梦如幻。端坐在电脑的荧幕前，是否会觉得脑中一片空白？奔驰在公司与家的途中，是否会感到前路迷茫呢？生活并不是只有枯燥的一面，旅行呢可以帮你打开另一扇窗，窗外有日照、雪山、遍地牛羊、朝阳晚霞，只要呢你走出去，你会发现自然的壮美和生命的辽阔。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，我们下期见。

在80年代，张国荣的一首《Monica》风靡香港 ，disco 舞曲开始在中国流行。听说 Monica 说的是一个不能代替的女子，对当时的媒体和歌迷来说，张曼玉是不容置疑的 Monica， 和张国荣呢是一对金童玉女。可张国荣却说，庸人六姐才是他的 Monica， 因为他牺牲了半辈子光阴，给予他成长的庇护。而就在张国荣事业风生水起的时候，六姐却真的离开了张国荣。 你与我爱我，爱我不顾一切，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。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言来奉献，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。真谛，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。好多谢分手，你启发了我，祈求原谅我，如情随梦去，你不要计。Thanks, thanks, thanks, thanks, Monica。谁能代替你地位？想当初太自卫。将真心当是艺，当光阴已渐逝，方知它珍贵。你已有衣归，负了你错爱，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。你以往爱我，爱我不顾一切，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。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言来奉献，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。Thanks, thanks, thanks, thanks, Monica。谁能代替你地位？教我教我恋爱真谛，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。好多谢分手，你启发了我，祈求原谅我，如情随梦去，你不要计。Thanks, thanks, thanks, thanks, Monica。谁能代替你地位？太智慧，将真心当是艺，当光阴已渐逝，方知它珍贵。你已有衣归，负了你错爱，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。Thanks, thanks, thanks, thanks, Monica。谁能代？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。年底呢都会迎来发片季，歌手们都纷纷发专辑，歌迷的耳朵们又有福了。作为内地最具商业价值的女歌手，李宇春呢也发行了出道12年的第9张个人专辑，取名为《流行》。这张专辑呢一经上线，仅7个小时销售额就突破了500万，打破了 QQ 音乐平台最快突破钻石唱片等级认证数字专辑的记录。目前呢专辑销售额已破了1500万，成为了2017年首张殿堂金钻唱片，刷新了数字音乐销售记录。我们一起来听听吧，李宇春《流行》。

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我要